美好，您做到了吗？ 我与你是世恶不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绝望了的梁元帝一看人家西魏的兵马一层一层跟水不浪一样的拥过来，自己知道这皇帝算当到头了。正在这会儿传来噩耗，他手下的几员得力战将已经战死在疆场，没人再能帮着他领兵带队抵御强敌了。这位梁元帝萧绎连忙逃到内城，命令心腹太监把御书房还有宫中所有的藏书，一共是14万卷呢、全都焚毁。他决定要自缚于火中，大伙一块拦着他，这才防着这梁元帝来了一个活火化。他是没烧掉，可那些书全烧了。这是这梁元帝萧绎办的第一件大错事啊，就这一点足够他在清史上标臭名的了。临死烧书，萧绎是古今亡国之君的第一人，这是对文化的一场无情的摧残呢、尤其萧绎作为一代帝王，这些书籍一部分是他的一生珍藏，另一部分是王僧辩从健康以及各地给他运来的精品。那会儿那印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大多数是手抄书卷，被萧绎这一把火全化为灰烬呢、多的量啊，那是14万卷，这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场浩劫。萧绎手持宝剑一着急，他这连砍那柱子得大声的呼喊呐、以剑击柱，大喝文武之道，今也今矣，以后君不君臣不臣，各奔各的了。他让人写降表准备投降啊，有人劝说城中的兵马咱们还可以抵抗啊，内城外城还能打一阵子，趁着夜色咱们可以突围渡江寻找外援呢、萧绎一听，看了看自己，看看自己啊，再瞅瞅自己这肚子，好吗，站着这看不见脚啊，这萧绎是个大胖子，乘马再把马压死跑不动啊，跑不动被人抓着，事无所成，徒增辱耳，白白的增添一番羞辱。我呀，我不走，那不走咱们就得打呀，陛下现在江陵监狱中还有死囚数千人，放这些人出来大赦，命其为陛下效命，这不也是生力军吗？萧绎摇摇头，自古以来凡是临时从狱中放出来的那些死囚，哪一个不临阵倒戈呀，这些人不光不能放，还得大棒打杀呀，还得把这帮人杀死，这就叫地地道道的昏君。您看他临死前办着这几宗错事，烧书，拒绝逃跑，杀害囚犯，他只给自己留下一条路，那就是投降啊。西北的统帅于锦表示接受投降，你先把太子给我送出来吧。梁元帝派自己的近臣带着太子先见见这于锦。派谁带他出来的呀？这位近臣姓王，叫王褒。王褒是当时江南的大书法家，于锦久闻这王褒的大名啊，觉得很好奇，请王褒给自己写几个字吧，这字写好了兴许有封赏。 这位王褒先生非笔走墨大书九个字啊，柱国长山公家奴王褒。你瞧这点德行，这柱国长山公就是于锦的官职封号啊。那么他说自己是柱国长山公于锦的家奴，落款名字是王褒，把这几个写作大字以表自己的忠心。这王褒简直是溃杀江南一代知识分子了。他作为大书法家，作为梁朝的尚书左仆射，这是相当于丞相的职务，居然没有骨气到这一步田地，令后世嘲笑啊！您别忘，他可是东晋宰相大户人家王氏家族那王导的直系后裔。想当年王导何曾豪迈，怎么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子孙呢？国破城亡，奴颜婢膝，到了这一步田地啊。后来这个人被西魏军当作战利品带往长安，就在黄河边上，王褒还做了一首诗叫渡河北吗？秋风吹木叶，环似洞庭波呀，长山林带郡，亭障绕黄河，新碑一方月，长断陇头歌呀，薄暮临征马，夫道北山阿。这诗写的应该说是意境凄凉，堪称为一首好诗啊。王褒这位优秀的文人正中了当时很多人对文化人的一种评价。当时不有这么一种论调，有文人无骨吗？士族堕节呀，文人没有骨气，那些世家大族们都忘了自己的尊严了。这王褒就算一样板吧。眼见的身边的大臣都离自己而去，梁元帝白马素衣也终于从东门出来了。他挥剑击门，自己叫着自己的字号，他自叫世成啊。萧世成竟有今天。远远的人家看见了一个大黑胖子骑白马穿白衣在东门那儿晃悠什么呢？那是挥着宝剑，是造反还是在那唱歌呢？大伙听一个人他反什么劲呢？魏军一看有人认识，这不是梁元帝当今天子啊，一拥而上压着他要去见见人家西魏的统帅于锦。就在半路上，大伙一看他这白马不错，西魏兵丁说把这白马换下来，这算龙马呀，找一匹瘸马好吗？这马一条腿有点短，跛着足让这大黑胖子骑着。您想这马能走得快吗？自己空身一人时候走都走不平呢，再有这萧绎这大吨位往上一压，这马走得更慢了。因为他走得慢，所以旁边西魏兵派了两个巨人手扼其背以行，稍微的抓着他点，别让他摔下来，是连提了带拽带摁着，就算把他给领到于锦跟前了。西魏兵拳打脚踢，把这位梁元帝踢得跪倒在地呀。西魏的傀儡梁王萧察，也就是这梁元帝的侄子，一看好啊，自己的这位叔父把自己的哥们兄弟杀得差不离了，今天你也能跪在我们的眼前。他请求这于锦能不能把我叔叔交给我来处理呀？于锦一听，你们家有仇家仇我们不管，你处理去吧。英明人家这叫梁王啊。萧察把自己的叔叔这位梁元帝萧绎带到自己营盘中，用黑布围了一个小帐子，把他叔叔就围在当间。既然拿黑布围上了，那外边他可就看不见了。他自己在外边拳打脚踢啊，那会儿也没有打拳击这一说，也没有沙袋吊起来这么一讲，反正他就拿这叔叔当沙袋了，这连打带骂，自个儿打累了还派手下的兵丁十个人一波进来打，好嘛，就活活的几乎把这萧绎快打咽气了。一听没动静，停，问问他还有话没有，好嘛，还让缓缓。有人问萧绎你多大了，有人问你都爱吃什么，反正是想什么问什么。有一位有心的，你干嘛要烧书啊？ 这话问的大伙很感兴趣。萧逸倒了半天气儿啊，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古焚之啊。我读了很多书，落今天这么一结局，落得这步田地，所以我把它都烧了。萧逸爱书胜过珍宝，所以才有如此令人痛恨之举。我死了，我的宝贝，我宁可毁了我也不给你。就这样，这位萧逸在自己侄子梁王萧察的帐中被打骂了好几天。在公元554年阴历12月的一天呢，人家西魏派人下命令了，怎么意思呀？处理了没有啊？赶快杀了呀。萧察终于没有能放过自己这位叔父，梁元帝跟他的哥哥简文帝萧纲是一个死法，被他侄子萧察派人用大土袋子给压死了。这一年梁元帝47岁。要说他对待自己的父亲兄弟子侄这份残忍，他死也是罪有应得呀。他的太子萧元良跟另一个儿子萧方略也没得好啊，也同时被杀。萧逸死之后，引狼入室的这位梁王萧察也没得到什么便宜，名义上被立为梁王，实际他所管的范围方圆连300里都不到。而他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雍州，当时雍州的治所在襄阳啊，这大本营也被西魏占领了。西魏人命令萧察居江陵东城，而魏军留守的兵将居江陵西城，好听那叫援助，实际就监视着你，不许你有任何私自动作呀。当时萧察手下给他出主意，说西魏人马魏鲁啊，过于的贪得无厌了，他过于的残忍，杀掠百姓不可胜计呀，江东人民涂炭于此，都认为是殿下您给招惹来的。眼睁睁萧察先投靠的西魏吗？如果您现在以设宴为名，把西魏守将于锦还有那个杨忠啊、宇文护啊，关键人物您都把他们请来，御府武士进逼鲁求，您可以一举摧垮魏军，然后安抚百姓，收拢民意，招纳诸将，大功可成啊。应该说手下人给萧察出的这主意，那是上天赐给梁朝复兴的最后的机会。因为现在萧逸这梁元帝已经死了，萧察呢是前太子赵明太子萧纲的儿子，你于血统上你是有继承权的，他应该算梁朝的开国皇帝太武帝正儿八经的皇太孙了，你继位谁也不能说别的。可是萧察这个人呢，你别看他名字叫察，观察之察，明察之察，实际他什么他也查不出来，他没有志向，没有智谋，当即拒绝，现在力量这么薄弱，那不是自取其辱吗？万一不成功被人杀了怎么办呢？再说了，魏国人对我也不错呀，我不能做背德之事啊。这会儿显得他品德挺高，其实西魏攻城略地不是为了帮他，是为了扩大疆域啊。没多久机遇失去了，得知西魏把他的老巢占领，又把江陵全城的百姓士人财物能带的全带走，萧察空守孤城，这才后悔，可是为时已晚。过了几年，这个梁主怎么不叫梁王了，还就一个城池，还叫什么王啊，就称为梁主吧，小城之主郁闷而亡。在个人品行方面，史书说这萧察少有大志，不拘小节，也不怎么的，大了大了这些优点都长没了。西魏大将于锦准备回长安，把梁朝王宫以下以及梁家百姓男男女女有10多万人都变为奴婢啊，分赏三军将士，一路驱赶，要大搬家，弱小的有病的全都杀了，因为怕老人小孩消耗粮食，西魏人把他们统统杀死。 那么给这位梁王削茶也得留点人呢，要不一光杆司令吃谁喝谁的，就给他留了300多户居民。那么被驱除赶往北边的士族大家们还有那些普通百姓，那这一路上可就惨了，风餐露宿，受尽了侮辱，人马践踏冻死者十有二三，尤其是那些大家族的子弟们，平时峨冠博带，望若仙人，那个门阀子弟出来谱大了，这会儿跟平头百姓一样，也被脖上枷锁，肩上扛枷，单衣赤足，任人打骂，沦为贱奴啊。像王褒、颜之推这些名人，那还有点优待。王褒咱们刚提过，就这大书法家，五谷那位文人，颜之推就是颜氏家训那作者呀，这当时名声南北皆知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能光踢光打了，给一匹瘸驴，来一匹瘦马，让他们代步吧。这些人有幸挨过了寒冬，熬过了长途跋涉，活着到达长安。到达长安后，少数人被作为官员任用了。12年以后，北周的周武帝放免江陵人年65岁以上为官奴者。又过了7年，周武帝又下令放免江陵、鲁在官署为苦工者为平民。一直到公元577年，周武帝才下令赦免公司全部的江陵俘虏，甭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只要是当年带来的俘虏全都解放了。可是到全都解放这一天相隔了整整24年，24年过去了，真正感到豁免能够作为自由人的江陵士人百姓已经没多少了，大多数被俘虏的南朝高门士族终身在北方是耕田养马，沦为奴隶，老死田间呢。也正因为经此劫难，中国历史上南朝的文化以及人才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到了南朝陈国政权的时候，南北通史、北齐、北周已经看不起陈朝使者的文学水平了。这种种被迫的迁移、文化的浩劫、无端的战争，都因为梁武帝萧衍一时糊涂做了一个极梦给闹的。因为他做了这极梦，他就接纳了无处投奔的侯景之降，引狼入室，惹来了侯景之乱，导致萧梁家国的灭亡，大片土地的沦丧，西魏的瓜分，而且最终导致萧氏皇族多少无辜子孙被人家残忍的杀害。在这场大动乱之中，西魏得到的实惠最多，雍州、荆州还有汉中还有全部的蜀地啊，全都被西魏占据了。相比之下，北齐政权由于当时自己的北方边境也经常打仗，跟谁打呀？跟契丹族、突厥族、柔然族、珊瑚族不断的争斗，所以他占领南梁的土地并不很多。陈霸先号称英雄，但后来他建立的陈朝西不得蜀汉，北失淮肥，淮河肥水都归了别人，所以陈霸先那陈政权版图也不大，只能在江南8丈大的地方苟延残喘。这都是侯景之乱给闹的。通过侯景之乱，西魏后来的北周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呀，不仅国土迅速扩展，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也迅速上升，为北周最后平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到后期隋朝取代北周，正是由于南朝已经失去了蜀地等等重要的军事屏障，偏居于域，造成了陈朝迅速灭亡，这才使得杨坚很快地占领南朝而统一南北。此外，侯景之乱带来的另一个后果 就是在不经意间极大的推进了南北一统的社会基础跟心理基础。这怎么来看呢？你想侯景攻占建康城之后，打着萧梁皇帝的旗号，不仅启用北方人，而且对当地的男人也大加利用，那么南北这些人同朝为官，这么一接触啊，也发现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大的隔阂，见面天天的板着脸瞪着眼拧着眉毛，动不动就吵，没这样哦，感情能和睦相处啊。尤其是那位梁元帝萧绎灭了侯景之乱后，很多北方人也没被当作贼，说都得连根铲除啊，所以他们对南方政权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南北天壤之隔，水火不容，这种理念越来越淡薄了。侯景乱江南，萧伦、萧察、萧绎以后来的王僧辩、王林都向北朝称藩，这也打破了先前江南正朔的神话。眼睁睁侯景带着北方兵取胜了，这些人甘愿为臣，这已经改写历史了。打这一天开始，正统就变为附庸了，从前非正统的一跃而成为正统，世道人心已经丧失了昔日胡汉世仇的传统心理。大乱事变实际上在客观上倒促进了日后隋唐盛世的大一统，所谓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啊，福兮祸兮，相扶相依啊。说完了南朝梁政权的故事，再看一看北方两个政权，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咱们先说说这东魏，这东魏就是后来的北齐啊，由魏怎么变齐，被人篡位了。东魏的皇帝一直就没有实权，实权在权臣高欢的手中。仔细一看这高欢家族啊，反正现在也不好去找那个医学材料了，历史档案里也没有这高家人的病历，如果有的话，如果当时的技术能达到，应该诊断这一家子都有点精神病的因子遗传。尤其到最后那末帝高纬把这精神病症发扬极致了，令人惊心触目。北齐的帝王都姓高，也就是高家人替代了东魏政权。这高家是鲜卑化的汉人，虽然是汉族人，但自幼在鲜卑的文化熏染下成长。开国皇帝就那高欢呢、啊、这高欢这皇帝是他后人封的，他生前可没称帝，只是打下了称帝的基础，让儿子们去做皇帝，这大概是学那三国时期的曹操。高欢少年时家里特别穷，是家贫四壁啊，娶媳妇后才从女方一家的彩礼中得到了一匹马，这才有资格在边镇军队中当一个小分队的队长啊。你没有马匹，你怎么带领骑兵冲杀呀？高欢有了自己的战马，就如同现在判车的人有了一辆车一样，先甭管车是好是坏，先得能代步啊。高欢这一生追随过不少反叛的暴虐的人物，最著名的就那尔朱荣。咱们前文书讲过，尔朱荣家族灭了北魏政权，高欢呢又背叛了尔朱荣家族。你想他拿大权，这君臣失和，最后这位魏国的皇帝西逃，孝武帝逃到了宇文泰那儿了，那儿就是西魏。高欢又立了孝敬帝，这就建立了东魏。高欢不死还好，他一死，身后的这几个儿子就开始了一连串的造祸于民。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东魏权臣高欢死了之后，他的大儿子叫高澄接任了大丞相一职，由此开始了高家四兄弟一连串兄终弟及的这种统治方式。在人品方面，除了高欢的第六儿子高演不错以外，高家其余子弟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坏呀，飞扬跋扈，极尽能事。先说高欢的这位长子高澄吧，高澄字叫子慧，这小伙子的长相用今天的审美观念来断，可以说那叫帅呆了。说他长身玉立，脸庞清俊，一双桃花眼是滴溜溜的乱转呢、啊。他是那白布鲜卑人的特点十分鲜明，因为他的母亲娄氏就是鲜卑族啊。他肤色白皙如玉，风度翩翩。12岁的时候，高欢就为他娶了东魏的孝敬帝的妹妹，就是那位长公主，作为了他的妻子。高欢活的时候不是把持东魏朝政吗？朝内很多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也学着高家欺男霸女，横行招摇，贪污受贿。这高欢呢喜欢做白脸，那这黑脸交给谁呀？谁来跟这帮权臣老兄弟老朋友们讲讲这国法呀？他张不开这嘴，他让自己的儿子高澄做大将军，领中书监，那等于实权交给高澄了。当时高澄刚刚24岁，你别看年纪不大，做起事来是雷厉风行。高欢有一位老朋友叫孙腾啊，孙腾见着大侄子高澄根本就不下拜，你是我晚辈。当时高澄这小白脸往下这么一沉，马上吩咐左右把这位孙大叔拉到门外，用那大刀要杀人，那倒没有，倒过来用那刀把先迎头打一顿吧，这什么刑法呀，刀把敲脑袋，这一下就给打服了。回过头来高欢还数了他呢，你怎么对你孙大叔这样啊？转过头来也劝这老战友，告这孙腾，儿子长大了又是当朝大员应该给他点面子吧，要不我到时候也说了不算呢。他两头和稀泥，高欢这么一死，高澄密不发丧，朝政掌握在他的手中。东魏的司徒侯景一听说高欢死了，这不马上就在河南造反了吗？高澄命令大将带领人马去攻打侯景，然后安排妥当了才给父亲高欢发丧。东魏孝敬帝封这高澄一大堆官职啊，把高欢生前所有的权力跟荣誉统统都交给高澄了。高欢生前对这东魏的孝敬皇帝还挺孝敬，但是这高澄可不管那些，他年轻气盛，对自己这位皇帝根本没放在眼里。这皇帝是他大舅子，他娶的是人家妹妹，甭管你是君你还是大舅哥，我都拿你不当回事儿。 他就大着胆的在这皇帝跟前安排自己的亲信，实际就是作为监视皇帝的耳目。那皇帝东魏的孝敬帝怎么样啊？别提了，够惨的，贵为天子，孝敬帝一点自由都没有。有一次跟这大将军高澄他们一块打猎，孝敬帝这马跑得稍微快了点，旁边随从连忙追过来，陛下慢点跑，大将军会不高兴的。孝敬帝气得好像没骑在马上栽下来，谁是皇帝呀、啊、合着我超过他一点他就挂脸啊，那他当皇帝多好啊。两个人打完猎得喝点酒啊，倒了满满一大杯光鸡，就推到孝敬帝眼前了，喝了吧，臣请陛下尽饮此杯啊。孝敬帝这会儿也急了，自古不亡之国，朕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你让我喝酒我就喝，就跟赏给我酒似的。好吧，高澄也急了，觉得这皇帝你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呀，他指着皇帝的鼻子，朕朕朕你还朕呢，我就差把你朕喽，我想拿着毒酒把你弄死完了，你呀在我面前如此放肆。说罢站起身，告手下替我打皇帝三拳，他还不如直接给皇帝来三掌呢，他让手下的奴婢代替他惩罚这东魏的孝敬皇帝，给皇帝来的三拳窝心拳呢，好悬没把皇帝打死，实际是气死。此情此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少见得很呐、啊。虽然他行为跋扈，但是两分法看，这高澄也确实是有一些真才实干，甭别的，先打侯景再给父亲发丧，就看出他的智慧。他排兵布阵打仗很有一套，要不怎么把侯景打得一个仓皇而逃，都逃到南梁去了呢。同时这高澄是任贤则良，贤得其才呀、啊，得了很多人才，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江淮以北一共有23州的土地。东魏孝敬帝武定七年，也就是公元549年五月，高澄被封为齐王，战败不明，入朝不屈，见履上殿呐、啊，再见着皇帝不用失礼了，穿着鞋带着宝剑就可以来回溜达。其实这是高澄篡位前的准备，下一步那就受禅了。眼看大事齐备，不料啊，天意弄人，这位野心勃勃的漂亮小伙子就在这年九月份被人刺杀了。高澄的死因史书上记载是被一个叫蓝京的人给杀的，这蓝京是梁朝大将蓝钦的儿子，先前双方交战的时候被人抓得俘虏了，分到了高澄府上做厨房中的奴隶啊，等于是厨奴啊。蓝京做菜不错，其中有多少次梁朝派人捎信儿，就那蓝钦他惦念儿子呀，派人携重金打算买回这儿子，高澄都不答应，这消息就让这厨奴蓝京知道了。蓝京心想，我爹拿钱你都不放我走，你就缺我这么一做饭的，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啊。蓝京怀恨在心，暗中跟6个其他大师傅一商量，咱们趁机杀了他完了。事发当晚，高澄跟几个亲信正在那密谋受禅之事呢，什么时候让皇帝写这受禅书啊。这会儿蓝京举着菜盘就进来了，高澄信手捡了块肉放到嘴里，眼睛看着蓝京，这一边嚼一边又瞅瞅周围这几个亲信，就是他，昨晚上我梦见这个奴才用刀砍我，你等我忙完的啊，过两天我就先把你宰了。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吓唬吓唬这厨子，反正这蓝京是受惊不小啊。这蓝师傅回到了厨房，弄把快刀磨吧磨吧，藏到托盘底下了，跟那几位打招呼，我看就今儿吧，要不然哪个菜凉了咸了那咱们就都悬了。大伙都怕这高澄，所以一块儿作为响应冲进了房间。高澄这怒啊， 我这还没吃完，也没说上汤，你们干嘛呀？怎么自己进来了？蓝鲸把那菜盘往空中一扔，给您送菜呀、啊！哗啦，盘子就扔过来了，好，连汤带菜咣叽掉桌上，撒了一地呀、啊！高成一愣神儿功夫，蓝鲸抽出刀来，那刀在手里，一直在托盘底下呢，盘也撒手，那刀可不就抽出来了吗？我来杀你呀、啊！高成是手无寸铁呀、啊，慌乱间从坐床上掉下来，把脚还摔伤了，趁机滋溜一下，他钻床底下了，几个亲信被扎了个透心凉啊，好几个厨师帮忙把这床给搬开，这高成再往哪儿躲，床都躲开了。蓝鲸当胸几刀啊，把这位美姿容善言笑的高家王爷高齐王就捅死在房中啊。这高成死的时候才29，但是也有人怀疑说这个蓝鲸杀高成不是因为个人恩怨，是因为受了人指使。受谁指使啊？受高成的兄弟高阳。这高阳是高欢第二个儿子，字叫子晋，比高成他们哥俩差8岁。高成高阳虽然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但是跟哥哥的英俊相比，高阳的相貌跟他哥哥高成是天地之别。史书说这高阳长大的时候一看黑色大夹对下，临身重怀啊。史书把这些特征可能是当作帝王的异征来写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要在现代人眼中呢，其实这就是相貌奇丑的表现。黑色说他肤色黝黑啊，大夹对下，这面颊大肉脸蛋子往两边耷拉着，临身一定是皮肤病，重怀怀的骨俩，那不是脚步畸形吗？这跟当皇帝有什么关系？那是史官们为了追求一种特殊吧。但是高欢对这丑儿子很重视，有一次为了试探儿子们的智力，他在每个人面前扔了一团乱丝线，告诉赶快给我拆开了啊，把他缠起来，看看儿子们有什么反应。大伙手忙脚乱，都想把这丝线理顺了，唯独高阳啊，抽刀而斩之，恶狠狠，嘴里边还说呢：“乱者须斩，快刀斩乱麻嘛。”高阳就这么做的。哎呦，当时高欢一看，这孩子很难得有这一番果断呢、啊，对他很重视。现在高成被杀了，这消息传出来是内外震惊啊。唯独高阳，你别看他才21岁，但是临危不惧，是神色不变，指挥若定，亲自命人去围捕齐王府，抓住了蓝鲸众人，把他们全都给杀了。他好像为哥哥报了仇了，应该继承兄弟的位置啊，他就接任了相国齐王。高成一死，东魏的孝敬皇帝还挺高兴呢，告诉左右怎么样，此乃天意，威权当重归于我呀。没高兴几个时辰，高阳就去晋阳宫入殿面辞，跟随他的有1000多人，跟高阳这1000多位每人都带着宝剑，这就上殿了。在高阳左右还有10好几个金甲武士，孝敬皇帝亲自站在台阶下边去迎接这位功臣呐、啊。还没看见高阳影子呢，已经看见200多个武士冲上来了，一个个都带着刀，哗啦就把这皇帝给围上了。孝敬皇帝好像吓坏了，他自己不说话，让随从去传话，我这迎接呢，你派的不些武士带刀干嘛呀？高阳也派人带话了，告诉孝敬帝自己要去晋阳，也没看见这皇帝在哪儿，点点头，这就算施完礼了，扭头就走啊。孝敬皇帝终于看见高阳的背影了，感情簇拥在当中那位就是高阳将军呢、啊。孝敬帝万分痛心呢、啊，此人看来更难相容啊，他哥哥容不下我，他比他哥哥再加一个更字，吾不知死在何日啊。果不其然，没多久高阳就在权臣亲信的撺掇下从晋阳向邺城出发，准备篡位了。当时不仅高欢的铁哥们们不得愿意高阳这么着急篡位， 就连他亲妈妈鲜卑族那娄氏娄夫人老太太也跟他急了，乳父如龙，乳兄如虎啊，有以天位不可妄据，都不想随便当皇帝，所以他们终身北面世人，你以为你是谁，敢行尧舜之事。这样一来，高阳还真有点犹豫，半路回返晋阳是闷闷不乐呀。谋士善于察言观色，将军不必愁眉不展，正因为您不及父兄，所以您才应该早生尊位以定人心呐。就这话多会说呀，你别看你不如你哥哥你爸爸，但是你现在要当了皇帝安定天下，这人心可就都归了您了。高阳就喜欢听这样的劝谏之言，偏巧没多久，高阳自铸铜像也获得了竣工。南北朝的时候，北朝人特别喜欢以铸像来占卜凶吉呀。高阳自铸铜像成功，说明那当皇帝是天意，很吉利呀。他欣然上马，率军奔邺城，登上皇帝之位。由此，东魏灭亡，齐国建立，史称为北齐呀。时年公元550年五月，高阳追尊其父高欢为神武皇帝，其兄高澄为文襄皇帝，尊其母娄氏老太太为皇太后。东魏孝敬帝呢，就被废为中山王了，没过一年就给毒死了，中山王的儿子也都被杀。北齐建国之初，这高阳还算得上是励精图治，他也北征契丹，打平了各个北方不服气的少数民族啊。在年底，他乘胜平瑞，又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契丹也请降。当时这突厥刚刚灭掉了北方强大的游牧帝国柔然国，也害怕这高阳，不得不派使进贡啊。这高阳征服了北方少数民族，什么柔然啦，什么突厥啦，契丹啦，珊瑚啦等等吧，打仗打得很顺利。最后高阳搞了一个大工程，发起180万义夫修筑长城啊，给加固一下，自幽州北下口至衡州900余里。高阳出征是每战必克，威震天下呀。打这儿起，这位高阳皇帝有点骄傲了，以功业自矜，随留情陈冕四行淫暴啊。高阳的淫暴之行，神经病的特征特别明显，在北齐书里边记载他的不多，但是北史记录他的这种淫暴之行林林总总，是骇人听闻呢。这开始这高阳就是疯疯癫癫找乐子，天天跳舞啊，唱歌啊，狂饮呢、啊、夜以继日大醉呀、啊。不久这皇帝就有发展了，有的时候赤身裸体，有的时候就涂脂抹粉，有的时候散发胡服，有的时候装成小丑。他手中拎着个大砍刀，常常喝醉了就在大街小巷那儿溜达，谁知这位是皇帝啊，以为劫道的呢。慢慢的，高阳在京城又不停地出入那些大员之家，名臣贵戚到他们家里转转，只要看谁家有漂亮女人，他不分贵贱高低，甭管嫁人没嫁人，历史是据为己有。打这以后，高阳就越来越神经了，他喜欢裸骑，你看有喜欢裸睡的，有喜欢裸游的，这高阳皇帝喜欢裸骑，骑的什么都是梅花马呀，大白象啊，骆驼呀，牛啊，小毛驴啊，反正逮什么骑什么呀。骑着这动物在家里散德行还不行，还得到大街上是边游走边唱歌。老百姓都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光身子骑牛的跟头几天晚上醉醺醺拎着刀在半夜大街里直溜的那位是一个人，是他们的天子。无论隆冬炎暑星夜白昼啊， 高阳皇帝是雨雪不避，在大街上裸体跑步，从者不堪呢。他倒想得开，随从们脸上实在挂不住了，那亲兵卫队得保着皇帝安危，皇帝这老光着在前面跑，这哪受了？好些人面红耳赤，好些人都恨不得请病假，谁不敢张嘴。这高阳没准脾气，说宰谁就宰谁。有一次高阳骑着高头快马在街道上奔跑，一边跑一边又在兜里掏那散碎金银珠宝，就往地上扔。大伙一看，嚯，这位光身子骑高头大马的，这多少钱呢？他斜肩带背背那兜里边，这都装了多少珠宝啊？抢吧！大伙跟着马后边就跑捡东西，争相喧哗，都以为是天降横财啊。有一妇人看不惯了，感情这妇人认识这是皇帝，以前听人议论过，说贵为天子，痴痴呆呆成何体统啊。高阳二话没说，从手下接过刀就把这妇人脑袋给剁下来了，也不高兴了，杀人还高什么兴啊，回宫喝酒。好，这酒瘾可大增啊，高阳几乎是每日沉醉，别人大醉时候昏睡，高阳是一醉他就杀人，杀人还不是好好杀，一刀给宰了也倒行了，他就是肢解，要不就给你活着给你点喽，要不就是坠石投河呀，他是虐杀手下人的性命。大醉的时候高阳是六亲不认，有一次他亲妈娄太后在北宫中的小竹榻上正坐着呢，高阳喝完晃晃悠悠就过来了，伸手他也有劲儿的，连那竹榻带他亲妈举过头顶，啪就扔地上。仗着这娄老太太年轻时候也练过，那也摔个半死的，这赶得他酒醒之后一看，他亲妈半边脸都摔得血肉模糊啊，高阳大怒啊，这谁把我母亲给摔成这样。老太太冲他招手，你过来我告诉你。这高阳把脑袋一递过来，老太太抬手啪给他一嘴巴，谁给我摔的？就你给我摔的，你喝多了你忘了吗？啊，高阳一听是我吗，他大怀惭愧之心，赶忙命人把柴草拿来，噗一把火点着了。他不知道这皇帝要干嘛，他要自焚，众人赶忙拿水把这火浇灭了，把他救出来。太后也哭啊，毕竟是自己亲儿子呀，你可不能死啊。最后这高阳想了一主意，告手下，我把自己就当囚犯，你们呢就当自己是掌刑官，拿那大木棍子打我50仗，哎，仗不出血你们就别要命了，这必须打完，得给我打出血来。当时他跪拜母后请求原谅，答应以此戒酒啊，然后趴地下，手下乒乓，这就50仗下来，还真把这屁股给打烂了。就着这疼劲儿，他回家戒酒了。没过半个月，他控制不住又捡起来。好，这一捡，把以前戒那两天差那酒都补回来了，酒量又大了。这一段时间修养的不错，屁股上的棒伤也长好了。他这喝着又有点晕了。趁着这酒醉劲儿又跑到岳母家去了。高阳一看他岳母在当庭坐着，马上从手下人那手里边接过弓箭，当啷一箭呢，给岳母腮帮子给射一窟窿。他岳母就骂他呀，你怎么随便射我呀，我是你岳母娘。他嘴里骂什么岳母娘，我连太后都不认得，我还认得你这个岳母�啊。跟着啪啪又来了20鞭子，把这老太太打了一个半死。高阳酒醉的时候常登上皇宫中的屋脊呀，到那房顶上是疾走如飞。你想想这得什么功夫，滚几爬坡飞檐走壁，大臣们手下的奴婢们都暗中在祷告啊，看着皇上喝的这么多在房梁上跑，请求上苍保佑让这皇帝掉下来摔死吧。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